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风声淋雨，蝉鸣虫啸，夏日炎炎，山中好阅读。去山野，独山的仁厚，独山的丰富，独山的坚毅，独山的品格。这个夏天，越山观脊，在自然中享受阅读。我是蒋梦婕，为您朗读的是余光中的《野葡萄》。除了夏天，我还能在哪里等待？希望如愿，绿意正在蔓延，整个山间风吹不起浪，几串饱满的思绪向高处攀登，尽可能让一切的力量散布在广阔的山野。希望你来采摘黑黑的晶亮的目光。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我们直播之前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亚洲。亚洲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有冷空气的不断的南下，所以首先比较受益的当然是日本，因为它在今明两天，像京都这些地方还会在35到40度，像今天京都是报到了40度，明天35，然后呢雨水开始增多，就会回到30度或者是30度以下了。这也就标志着它今年最热的时候，高温天气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后边冷空气不断的从这个东亚的这个南下，所以它那边雨水增多了。 终于是凉快下来了。 对，这个终于要凉快了。因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这样，欧洲呢，因为最近几天这个冷空气活动也开始频繁起来，今天呢主要是在中东欧这一带，还有这个有下雨，然后呢明后两天像法国和这个法国和英国呀，明天还会出现30度上以上的这种气温比较高的状况，然后呢因为后者接着就有这个冷空气过境了，所以北半球开始逐渐的要退烧了。那么对于北美来说呢，因为它现在的是两重天，像东北部地区像雨水比较多，要凉快一些，西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热的一个状况，这个没有大的一个变化。天气情况大概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环球趣闻录在这样一个这个温度不太高，但是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啊，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另外补充一下体力，吃很重要。 但是呢，我们今天头条要说的这个吧，据说这种肉吃多了呢，身上出的汗都容易有膻味儿。可是我还是很爱吃。 对啊。没闻见， 最近吃的少了。 哎，这个你知道，最近的时间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是因为暑热的关系啊，就吃不下饭。 嗯哼， 但是你一定得调整一下自己胃口，因为体力啊需要这样的。我们说有些人说吃素特别好，但是呢还是得补充这个动物 蛋白， 蛋白 质， 对吧？ 对 啊，动物蛋白在这个季节特别的关键啊。来看看在土耳其发生的这件事情。一提土耳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都知道， 没买呀，都是最近。 对，为什么呢？里拉， 对，汇率低， 对对，但是这个确实是他们俗称叫崩盘这事儿哈，影响 一跃成为了全世界买奢侈品最便宜的地方。 哎呀，大家还是悠着点啊，我们先来看看土耳其的关于吃的这件事情。去了以后，大家放开了吃，但是呢也得有节制啊。 谁说女子本弱？对不对？也有那些胃口特别大。 我从来都不觉得女子在吃这方面弱。 我知道你又要说我、 身边有例子， 但是。比上这个土耳其女子，我还是就是对吧，甘拜下风。 来，先听个数据吧，好吧？23分钟时间，您想想，您一顿饭23分钟能吃下什么东西？ 嗯， 来听一听她啊， 她在23分钟 吃了多少东西？ 吃255串羊肉串，我就没有什么概念了，就相当于1分钟吃了十几串。 这样吧，你啊，这个我知道你羊肉串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哦， 一次。给你跟朋友去吧，好吧，俩人能吃20串30串，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了、因为你可能还点点别的主食啊， 就如果荤的素的加在一起、可能我们俩人能吃100串。 你说什么啊？你说素串和荤串加一起， 对，俩人一共 你指的是这个杂串，什么串都有、 对 情况下 对， 但是荤的纯荤的吃就是羊肉串，纯羊肉串、你一个人能吃50串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但是他吃了255串，一个人啊， 而且是在23分钟之内搞定的。 说那羊肉串好，他也不能这么吃哈、 这是近日在土耳其安塔基亚一家餐厅举行的吃羊肉串比赛上。 我说呢， 一听这个名字吧，对吧，就很好理解嘛，对吧？一位体重只有听好了，44公斤， 88斤。 啊、这种体重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女生梦想都希望自己是90斤以下。是纤细的女子，但是你不可以小觑她。23分钟内吃了255， 就是她，就是44公斤这女的， 对，勇夺大胃王头衔。 这个新晋的大胃王啊，土耳其的这位大胃王叫伊尔马兹，今年只有21岁。可以想见嘛，44公斤也不可能年龄大是吧？这个赘肉有时候取不掉啊。当他出现在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啊，最初呢。他是其实人家都看不上啊，人家一看 笑话他呀， 您这太瘦了， 瘦 我这怎么吃啊、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上比赛的时候吃那寿司的什么的都是瘦的啊，没胖的还不行、啊、 对， 这个老板就劝他，当时说呢，你这体量太小，你这比赛啊你就不要来了。不过呢，这个伊尔马兹这个姑娘呢，用实力证明自己的饭量跟身材那是没有关系的。 比赛中，伊尔马兹用23分钟吃了255串羊肉串。 我们听听这羊肉串是什么规格的。 刚才说的是数据嘛，有人说了，嗨，你那一串要是就放一小片肉我也能吃。但是 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这原来很多人到我们陕西去啊，到西安说西安小串，西安这个传统啊意义上都是小串，特别小的串。就是你小到什么程度呢，一去就先要一把。 啊，就不按数量来了，就直接抓一把。 对，这一把得多少呢？你说他有12串也可以、啊、所以呢吃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吃100串我觉得袁一是绝对有这实力的、 我要去试一下、 但是对 对，这个伊尔马兹吃的这些 在土耳其这肉串不是这样的， 255串羊肉串总共肉串的重量有4公斤， 八斤呢、 而且这不是全部，此外他还吃了一份沙拉，几块面包，还喝了3杯酸奶饮料和2杯水。 我看这酸奶饮料可能起了作用。 不不不，可是你想他的胃容量，他只有、对不对，他这么小的身材，他的胃也得成比例才对， 别的内脏都小， 然后胃弹性 就是胃大， 胃的弹性特别好。 对对 对, 对，胃的弹性好，想起来什么，就肚子好。 我们来看看，这项比赛不是第一次举办了、之前前任的冠军的记录是193串， 这也超了太多了， 整整比人家多吃了六十二串。数学太差。 比赛挑战成功，你能吃就行。挑战成功之后啊，除了羊肉串这个大胃王头衔之外呢，伊尔马兹还获得了5000土耳其里拉的奖金。哎呀，说到这个我想哭，他获得了5000啊，5000好像不行了是吧？然后这个姑娘就表示说啊，255串羊肉串不仅刷新了餐馆记录，也是他个人最好成绩。也就是说，他可能平时就不断的训练自己， 对， 是吧？ 天哪！ 200多串羊肉串， 我太期待他开直播了，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就开吃的直播。有一些胃口不好的人，他是会在自己吃饭的过程当中看一些，就是这种大胃王吃饭。 对，怪不得就是说你吃饭的那个， 那个状态， 那个伴儿挺重要的。 对对对对， 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特别能吃，带动你， 对对对， 是吧？他吃的越香，对。这个大胃王我们认识了一下啊，土耳其的一个21岁的姑娘，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我觉得这都属于特异功能， 但是我 与生俱来的。 刚才说到这个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有一个不同意见啊，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关心这个，就是女生体重到底是多少合适啊？因为女生一般，中国女生、东方女生都比较喜欢叫纤细一点啊，要达到说一定是100以下是最好的， 就是体重不过百。 但是有一个问题。身高多少跟这个体重啊，有的时候是有比例的、 当然，所以有 BMI 指数嘛。 所以你是1.75米左右的这个身高， 对对对， 就你非得在100以下，你说得瘦成什么样？ 对对对，而且跟你身体的肌肉含量有关系，你肌肉含量高，体重是不会轻的。 对， 因为肌肉的密度是大的嘛。 你看一马杆儿，然后这也不好看。 整体还得是健康。所以我觉得这土耳其女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她只有21岁，代谢高， 对，这有 我21岁的时候 啊，多少？ 我吃那么多串，第二天也。不见胖的 啊， 对， 代谢比较好， 就是代谢高嘛。然后随着年纪增长，你代谢就越来越慢了。 对， 所以还是要运动。 还给你找了一好理由啊，吃羊肉串这多吃有好处，增强体力啊。 哎呀，说完这个头一条以后，这食欲大开。 我们继续吃，继续吃，来 接着说。 我们到美国吃啊。美国有几样东西在全世界啊是标志性的东西。那快餐2家、再加上几家吧、都算在内。 然后点的东西套餐，汉堡加可乐，再配个薯条。 可乐这是美国。 确实是他们发明了之后然后风靡了全世界。 他弄的全世界也离不开。 对。 是吧，但是你知道在可乐啊，在美国有很多奇葩的喝法。这个。 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味儿，有辣椒味儿的，什么樱桃味儿的。 买过胡椒的。 啊，对，还有胡椒，对对对。 然后没喝。 你不敢喝， 放机场 啊？忘了 啊，不是没让过去。买的时候没在意 这事儿。你不是应该在安检口把它咕咚咕咚喝完吗？ 他没给我留时间呢，登机比较紧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奇葩的喝法，不是说那个口味，他是说可乐加花生的喝法，你知道吗？ 花猫一体在中国是配啤酒的呀。 可乐加花生就是啤酒加花生哈。这种喝法其实美国南方啊，据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啊，有这种传统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饮食文化。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有一位食物历史学者写文章指出说，美国南方文化呢很独特，他们古怪的零食也很引人注目。佛罗里达州的民众 就回忆到说，他的爷爷以前就很喜欢在杂货店去买可乐配花生。 哎，大家听到这里肯定会以为可乐配花生有什么了不起，对吧？我配什么都行啊。 怎么喝啊？ 但是这个 对， 底下的喝法比较独特。 教程来了哈，先喝一口可乐，然后把花生倒进瓶子里，然后把两者混在一起喝下去。 喝下去啊？ 对。 它带嚼的吗？ 就是有点像那种酸奶里面加了什么谷物颗粒呀、水果呀什么的。没有人知道具体这个可乐加花生的来历是什么样的，但是相传呢，这种喝法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呢，美国农民和蓝领阶层工作很忙碌，想要在操作拖拉机的同时吃点心，于是就发明了这种喝可乐的方法。因为花生它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嘛，饱腹感很强嘛，可乐带气儿嘛，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本来我也不爱喝可乐，再加上花生这么奇怪的喝法， 听听一个不喝可乐的人，他给大家分析这个他起什么样的反应。 总之就是可以吃饱肚子，我觉得，最快时间吃饱肚子。 这个事实上呢，对美国南方的这些可乐加花生的爱好者来讲，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啊。所以可乐加花生呢，它是又甜又有点咸的口味啊。似乎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当然是他们的回忆。 所以他们那儿的花生豆也跟咱们一样，是带那种盐粒儿的，是吗？ 应该是，我觉得，至少说它那个白的，它吃起来没味道。 对， 它应该还是 必须得腌制一下。 对， 就稍微得炒一炒。 就算咱们，你看，你说这个花毛的时候，这个煮的花生呢，有盐味儿，它是更好吃一些， 对 吧？ 对。 这个美国的一家美食网站，它就有这样一个观点啊，他说，对于喜欢传统口味的人来说呢，可乐加花生啊，一定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材质的可乐才会对味儿。什么东西呢？就是装这个可乐的瓶子得是玻璃瓶。 哎，很多我身边的可乐爱好者都会告诉我说，可乐一定是要喝玻璃瓶的。其次是喝那个易拉罐的。再不地最不地了，你才喝那塑料瓶的，说口味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可乐的这个瓶子啊，如果是塑料瓶子，它还好了。最怕就是杯子装的。 啊，就是那种就是机器打出来的。 这倒不是说杯子不好，对，那机器那水啊，它兑了就不好。 那个是它有比例的嘛？ 对啊， 它其实用可乐精， 其实 兑水打出来的， 跟人家生原产那个可乐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经常你喝的一股那洗衣粉味，不是那个漂白粉味的啊，有时候就是这个。 快说是哪家的？ 哎呀，我就不稀的说他们。 哎呦，说到花生，我最近在吃火锅的时候。盖到一个花生的另外一个，什么 意思？吃火锅你跟花生还有关系？ 你听我说，特别奇特，我也是在我人生当中这么多顿火锅当中，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咱们吃火锅，不管什么火锅，可能会用到蒜泥儿，是不是？然后吃完以后，口腔里面会有一些异味吧。你吃完之后，你嚼生花生豆嚼到大概第10颗的时候， 出异味， 你的蒜味就没有了，特别神奇。各位可以试一下。 原来不是嚼茶叶吗？ 茶叶我觉得不太好，口感不太好吧，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这是某一家店最近北京城很有名的一家吃毛肚的火锅店 发明的。 他给就是所有的每桌的客人都会上一碟生花生，告诉你，你吃完蒜泥酱之后，你嚼10颗左右的生花生。大家下回可以自己试一下。 是不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美国南方人是也是吃这个蒜的时候吃多了，然后喝一瓶可乐，然后加点花生。 美国人吃蒜还挺少的。 对对啊。 对。 他这你看，喝一口可乐，把花生吃下去，然后这个一打嗝，花生味出来了。哎，好，好，这个蒜味就没有了。 满嘴油香，哎。 哎，刚才说的这是两件关于吃的事情啊。接下来咱们吃饱了，咱们来看看，在美国。一家公园里发生的事情，这个公园啊特别的有意思，它跟咱们普通的这个说弄一个这个有湖啊有山水的公园不一样。这是美国一名软件工程师退休之后在他们家乡开办的一个有关于动物的公园。这个动物还比较独特。最近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案例，说有一条狗啊在街上啊，它咬了一头驴，这驴呢这一踢啊，把那一辆轿车给踢坏了。 哎呀， 后来说最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说到底是谁负责？哎，这是一智力题啊。 对啊， 到底谁负责？后来说这狗的主人跟这个车的主人达成协议了。今天新闻 啊， 当时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大家说，驴蹄子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嘛。 驴脾气倔， 对， 不好惹。 我魏璎珞脾气暴，不好惹。 哎呦呀！哎呀，这个我都不好往下说了啊，这说的不是延禧宫的事儿啊，说的是美国软件工程师开的这个公园呢，就是关于毛驴主题的公园，叫毛驴公园。啊，他要向大家提供跟毛驴亲密接触和一起散步的机会。你想一想，这毛驴那么厉害，能跟大家一块儿徒步吗？他希望借此来解除大家的工作压力。 这个软件工程师呢，现年59岁，6年之前他是从 IBM 公司软件工程师的职位上退休的，之后在位于纽约市以北130公里的家乡阿尔斯特帕克建了一个迷你牧场， 就专门来喂养毛驴。 哦，他就是一养毛驴的，后来。 现在呢，这个占地0.6公顷的牧场里生活着11头毛驴、一头骡子和一头毛驴与斑马杂交的后代。 哇，你看搞科研。 那这个骡子是哪儿来的？也没有马呀。 那马走了 啊。斯提尔特呢，带他们去学校、护理院以及一些残疾儿童活动现场，还创建一家组织人们和毛驴一起徒步活动的机构，总共吸引了800名成员。就等于有会员了，有粉丝了。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驴，我们说驴脾气，就说这人脾气不好，是吧？是驴啊，他这个倔。但是这个斯提尔特这个工程师说了，他眼中的毛驴并不像你们传说当中那么脾气坏啊，相反，他们家这毛驴啊，脾气温和、聪明，感情还丰富。不知道是不是看片子流泪了哈？这个他就说，他说有一些人之前以为我们家这毛驴呢踢人、咬人啊，脾气比较坏，所有那些呢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 你们都是坊间传言。 因为他跟毛驴关系好啊，他们这个毛驴公园呢服务全部免费，但是不对外出租毛驴，你想跟他的毛驴亲密接触，你就得来他这家公园。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毛驴可能对新的环境需要适应，留在他们这个牧场呢，因为很熟悉 啊，认生是吧？ 就很温顺。对，曾经和毛驴一起徒步过的一位会员叫汤姆·科萨布姆，他说：“如果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呢，情绪很糟糕，毛驴就会帮我释放。毛驴总是那么的友好，那么的平静。” 我考你个问题，跟毛驴有关系的这个传说当中的人物都有谁？来，我们一个一个数一数啊。毛驴，第一个， 济公。 济公什么时候跟毛驴了？我知道你想说谁。阿凡提， 阿凡提， 对吧？ 对 吧？ 毛驴，对。 这跟济公有一样啊，嫉恶如仇是吧？哎，老对付那恶势力。然后再说一个，八仙过海里面谁？倒骑毛驴的张国老。 啊，张国老， 张国老。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有一头小毛驴。 哎， 在家唱儿歌唱。 你也会这个呢？ 当然， 我从来也不骑。 对呀，从来不骑。 有 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它赶集。那小朋友特别喜欢一边听这个儿歌，一边你跟他玩，就是那种从床上掉下去那种游戏。 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袁一来唱这首歌了，救济一下吧。刚才说的这毛驴的故事，这真的是人啊，有的时候有很多偏见。你不接触，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们说都是真的？ 而且毛驴在动画片当中其实形象也很多 啊。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我想不起 怪物 时刻，他的好朋友对毛驴， 我跟你说过吗？我看那个4D电影的时候，不是毛驴打了一喷嚏吗？ 然后你觉得口水都溅你脸上了。 他们专门在前面 喷了 一滴水，然后那水吧，本来其实就是清水，我总觉得黏糊糊的，你知道吗？ 还闻一闻。好，这是说到毛驴哈，这有点像，就感觉像是奈良喂小鹿一样。就总之，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它显得特别友好和温顺的话，对于人类是有一些舒缓的作用的，情绪上。 这个毛驴过去也是交通工具啊，要不然张国老为什么骑的？ 现在偶尔在街上还能看到呢。 啊、真的？ 经常会在一些 好原生态。 真的就是驮了好多，就驮一板车，后面可能卖点什么东西，可能我住的太远了。 现在毛驴已经不再是这个必要的交通工具了啊！ 是， 但是有很多的现在因为我们替代的东西很多嘛，我们看到高铁、飞机啊，包括我们接下来说到的邮轮，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呢，是关于超级邮轮的一次旅行，邮轮旅行呢，现在已经有很多很长的路线，比如说有环太平洋的，有环球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一次邮轮之旅呢，它会探访到56处世界遗产， 来一次世界遗产之旅，尽可能多的去探访入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的自然或者是人文景观。那么美国呢，现在就有一家邮轮公司推出了这样的巡航世界路线，可以满足大家这样一个愿望。这个邮轮公司总部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七海利经邮轮集团。 哦，是他们 推出的叫2021世界巡航旅游路线，计划在117天当中带乘客去游览30个国家，拜访56处世界遗产。其实这个天数真不短，比80多天那个环球的邮轮还要时间长。那承担这个旅游项目的是七海水手号邮轮，会在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1月5号。从美国迈阿密的港口起航，途经南美洲、塔希提群岛、澳大利亚、还有亚洲和地中海沿岸等等多个经典的邮轮目的地，最后呢会抵达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那为什么叫2021呢？我以为是2021年才世界巡航呢。 我觉得是不是 哎，不对啊，117天结束以后也没有到2021、啊。 对，没有不可能嘛，对吧？那他有可能这个计划是这样啊。 嗯。 旅途当中呢，说大家有机会拜访很多的世界遗产，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啊？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嗯， 印度孟买的贾特拉帕蒂西瓦吉火车站，还有以色列的阿卡古城，还有希腊罗德岛中世纪的古城，还有。哎，少不了是这两天老说土耳其，还得说土耳其，土耳其特洛伊古城遗迹，还有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宫和圣保罗医院等等多处世界遗产。 就是这些世界遗产确实都很著名，但是大家很少会专门为了这个地方而去。 从海上，而 且是到哪儿啊？对对对，然后更别提在一趟旅行当中就可以都搜罗到这些非常难能可贵，然后跨度还有一些距离的。 我总觉得，其实坐船到一个地方啊。总有一点那个古香古色的味道，因为你知道在咱们发明飞机之前，在人类没有飞机之前， 就是水路嘛。 如果要到另外一片大陆，你肯定得去坐船去。 对对对。 所以每次我想到游轮要驶进一个港口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你总有一种哎，好像是 特别想穿一个长袍然后扇一扇子是吗，迎风45度抬头。 哎，对，你还得拿一个什么使节用的东西啊。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要念什么两岸猿声啼不住之类的 啊。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原声吗？ 啊，不过这次总计3.35万海里的旅行价格肯定是不菲的。 嗯， 即使你住的是游轮上最便宜的豪华阳台套房，单人也需要支付46,839英镑，折合人民币要超过40万元的船费。 啊， 那你如果入住最豪华的主人套房的话，单人船票接近118万元人民币。 嗯，不过我相信可能对这个事儿特别热衷的人，应该是。比较舍得花这笔钱， 嗯， 就是别的事儿啊他都不花钱， 嗯， 就想省下来要拜访世界遗产。 对， 好，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超级游轮的56处世界遗产之旅，是不是你也动心了？这请假理由其实有很多。 117天，从明年的1月5号开始，我觉得如果想要有一个间隔年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这趟行程。 间隔年。 环球趣闻录稍后继续回来。Girl, you know you're gonna love it. You're gonna love it, yeah. I just can't wait, no, not another minute. Need you now, let me tell you what I'm feeling. You plus me, that's the only way you're winning. The way you're winning, yeah. W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tonight. Can't you see there's a fire in my eyes for you, so.Telling me it's okay to get you undressed. You know the rest. Now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I'm rude, but I see myself next to you, waking up tomorrow in my bed saying, Hey, let's do it again. W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tonight.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我说的投石机跟极限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投的不是石头， 哎， 投的是人。 没错，这让你们想到前一段时间啊，有一部来自印度的电影叫《巴霍巴利王》第二部，很多人说里面开挂的一个环节，一个故事的情节，就是把人用投石机投到你要攻打的那个城堡里，直接飞进去。他们说飞进去难道人不会摔死吗？ 对呀、 人家在空中可以转体多少多少度，然后落在地上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是印度电影。这事儿啊在新西兰还真成了这个真事儿了啊。刚你说投石机，它确实是叫投石机的蹦极运动。这项运动呢是由新西兰一家蹦极公司最新推出，跟投石机向高空投射不一样。这个投石机呢它是蹦极啊，它更像是溜索或者是蹦极两种运动的结合。蹦极之前呢先用专门的设备把体验者水平方向弹射出去。 我知道，因为蹦极是从高就是 往下 急坠嘛，往下它是有一个落差的。但是这个平行的这种感觉还真是挺好奇的。 所以它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投射呢，它这个弹射出去呢有点像是拿一个皮筋啊，拿一弹弓， 是 把你崩出去， 就接近于水平线， 把你崩出去。 对， 因为投石机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会有杀伤力，它因为它是有一个抛物线的过程。 对， 这个不是，这个是把你水平弹出去。 好吧，这个体验地点啊，在新西兰南岛这山石耸立的内维斯河峡谷，有一根粗粗的钢索就固定在峡谷两侧的山坡上，一侧山坡呢是活动的出发站，体验者在这儿你会穿戴好安全保护装备。借助腰部和踝部脚踝那儿连接的一个绳索水平悬挂于钢索上，面朝下方深深的峡谷，腰部连接的长绳最上端挂在钢索上，随着出发站的投石机收紧脚踝部的绳索，体验者身体绷紧，绑在腰间的长绳也随着固定钢索上的溜索滑动而收紧，然后投石机会突然松开和踝部的相连装置，体验者就向前弹射而出。随着悬挂在钢索上的腰间的长绳呢晃动，而在峡谷空中是大幅的摆动身体。 就是大家知道这蹦极啊，玩的可能那些人玩的已经不刺激了，是吧？ 不够， 往下直接那么掉下去， 直降直落不行，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怎么办呢？先往前面弹一段距离，然后再往下掉。经营这家极限运动的蹦极公司叫内维斯投石机，他们在官网上这么介绍自己的，说你会在内维斯河峡谷之间被弹出150米，在 1.5 秒内达到时速近100公里。你想想人啊，时速达到100公里的时候，而且在空中，它可以体验到最多达到3个重力单位的力量。 这得什么样力，这胆量的人才感觉尝试这样的游戏啊。 你还没有玩过蹦极是吧？ 我没有玩过，但是我挺想蹦极的。 所以嘛，你要是可以想象一下，你玩了100次蹦极了，实在没意思了。 但是说实话，我这想蹦极这个想法在年轻的时候有的，现在随着年纪的逐渐增长，你慢慢消退了这个。 已经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就是自己不敢玩，哎，儿子，你帮妈妈去玩，感觉一下是什么样？ 你说这当妈的，他儿子几岁啊？ 太残忍了。 这个蹦极运动确确实实是可以吸引人，我们知道它可能最容易产生就叫肾上腺素嘛，是吧？一下让你感觉到刺激。其实所有的惊恐啊，那种兴奋啊，都跟分泌的这种东西有关系。 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更温和一些，然后也更加容易让人接受一些， 这才适合你孩子呢。 哎，也多少能够让你分泌出一些让你快乐的多巴胺。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新开的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主题酒店。我们记得在昨天曾经提到了大熊猫的主题的航班 A350。 我接下来说的这个酒店呢也是一个主题，而且这个主题的动物也挺可爱的，叫史努比主题酒店。 哎呀，在日本神户新开这么一家史努比主题酒店，叫花生酒店。 对，因为 它 是花生漫画。 对，让喜欢史努比这样一个漫画形象的人们呢多了一个去处。哎呀，我刚还想说呢，它是美国系列漫画嘛，对吧？史努比呢是这个漫画当中的那个猎兔犬，也是漫画当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这个史努比主题酒店就坐落在地铁三宫站附近，神户的三宫站附近，地处神户休闲娱乐区中心。酒店有一栋6层的小楼，其中有咖啡厅和餐厅，4楼到6楼呢是客房，房间不多，总共18间。内部的装饰各不相同，每层客房都围绕一个主题，比如4楼有一间客房描绘的是史努比的月球时光，契合的是想象的主题。5楼的主题呢是欢欣，欢欣鼓舞的欢欣。6楼呢则是爱， 如果客人订到了全酒店最浪漫的客房，就可以欣赏到露天阳台上由日本知名植物学家打造的园林。 阳台上的园林啊？ 对， 空中花园啊。 嗯，酒店呢是从8月1号开业迎宾的， 嗯， 现在呢已经预定到了9月底。 18间啊，确实不多， 对， 订都订不上。 嗯， 这个 神户除了吃牛肉以外，又有一个好去处。 所以你刚刚提到，你说这美国漫画在日本这种主题酒店，其实日本确实是 漫画 它特别容易做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各国的这个漫画的主题，你在那上好像都能看到。 是的。 来，我们继续在日本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请假理由值得关注啊？ 嗯， 去旅行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行李啊是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对啊， 啊，尤其是女生啊，旅行的时候你要知道啊，那个旁边得有拿箱子的人呢、啊。 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箱子装满东西， 啊、 另外几都是空箱子。 啊、 回来的时候 啊，明白了， 就都装满了。 对对对，都是特别沉的，全是那种箱子。 对， 那么如果能不带沉重的旅行箱，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愿望。日本东京一家企业创建了旅行用品共享网站， 嗯、 他们说这个就可以解决大家关于行李太多太麻烦这样的一个障碍。 这个网站呢，建立了一个交流平台，是让用户去共享衣物、鞋帽、相机等旅行用品，让大家出门呢少带行李。 想象一下，你接受得了吗？ 我不能接受，哎， 嗯， 因为我是一个归行李当中一定是要自带牙刷，就不管那个酒店有没有这些东西，牙刷我一定要自己带，牙膏也要自己带，拖鞋也要自己带，睡衣也要自己带， 嗯， 有时候我还会自己带毛巾， 嗯，环保主义者，很好， 对， 嗯， 而且就像女生来说，护肤品。是一定要带的，出去旅行。 而且每个人可能用东西不太一样， 东西不一样， 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适合男生。 这你这让我们背锅，你这是太聪明了。我来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件事情的啊。这使用者登录到他们这家网站之后呢，可以免费注册成会员。网站规定了，说会员呢可以上传供出租用的一些旅行用品，你把图片传上去就行了。比如说，一套什么衣服呀，是吧？登山鞋啊，速干衣啊，还有设定。每日租赁的费用，当然你也可以说我这是免费的啊，大家共享就可以。 嗯， 想租赁某件物品呢，你也必须先是会员才行。然后呢，可以向主人发送信息，跟对方协商一下接收和归还物品的时间地点，就跟租车是有点像啊。 对。 然后网站呢还设置了评价系统，让租赁的双方来互相评价。 嗯，公司希望呢这个网站的用户不仅仅是局限于日本。是可以扩展到全球的，网站宗旨也是让大家可以去共享物品，共享生活方式。因为一旦旅行者得以摆脱额外行李的负担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体验旅行本身了。 嗯、这个理由 倒 是挺 好，是对的，对。 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私密的用品和一些可能大家不太在乎的，就是比如说车可以租， 嗯、 对吧？ 嗯。 甚至房子，你看现在这个 Airbnb 也特别发达，所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哪怕就是。简单的床上用品，因为你要去到很多这民宿是吧，你可能用到 的 是这些。 我觉得有一些物件真的是可以这样来共享和租赁的，比如说 想想想还有什么， 你去各地看音乐节的时候 啊， 你需要搭帐 篷 住在外头，睡袋、帐篷、雨靴、雨衣、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租赁，因为你即使买了，你可能此生很难有 用不上啊 多次使用的机会。 对, 对, 对，再比如说你去户外做一些徒步的时候、 啊、 这种户外的冲锋衣呀、 啊、 登山鞋呀，就一些装备， 自行车对吧，这些东西都 对，其实这些真的是可以。 但是一旦有关于大家可能私密的这些用品， 生活用品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心里挺难接受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男生也一样啊，告诉你。 真的吗？我觉得你是属于男生当中的特例吧？ 啊，是哪一种？我想一想，脑子反应过来 了。你是属于对自己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的男生。 一点都不啊，但是确确实实还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一下，因为共享还是能够给大家节约很多东西。 对，节约资源。 其实节约的是对公共资源。 嗯、对对对。今天环球趣闻录还剩一点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个这个吧。澳大利亚的一个5岁的华裔女童， 嗯， 她叫艾斯特里，记忆力惊人，据说2岁的时候可以说出195个国家的首都名称。如今呢，现在5岁了，更上一层楼，能够说多国语言和背诵莎士比亚的部分作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一说华裔女童，我刚才突然有感受，就是这方面好像这个华裔啊，就是中国人。他可能更强一些， 是的， 是吧？背东西啊什么的， 感觉我们大脑的沟壑会更深一些。 这个小姑娘啊，这个5岁的小姑娘，她跟她的爸爸妈妈一块住在悉尼。 嗯， 说18个月大的时候呢，她爸妈就发现她拥有惊人的学习和记忆力，所以就着重培养她啊。这个小姑娘2岁就能说出195个国家的，刚才说了首都名称。 天哪！ 小时候我觉得咱们可能都有相似的那一面，对吧？ 就是会练习， 背， 但不是2岁。 对对，两岁我不记得。 可能是12岁。 但是几岁的时候，确实你背唐诗啊，是吧？ 对对对， 背了首都嘛。 而且他在2016年一档电视节目当中，他还曾经参加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 嗯， 来展现了一下，就此就成名了。 嗯， 然后技能就不断升级，不仅能熟练的说中文、英文，还有西文啊，西班牙文，还能背诵英国诗人威廉·艾内斯特·亨利和我们刚才说的威廉·莎士比亚等人的一些作品。 嗯哼，有英国的网站啊发布了一个视频，展示了这个艾斯特快速背诵《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他最喜爱片段的场景。 天哪！ 就是我喜欢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一切，是他自己说的哈。 啊，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是他自己的评价。 嗯。这个艾斯特的小姑娘的父母呢，先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了，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她进行基础教育，怎么教育她？读书给她听， 嗯， 还让她远离一些电子设备。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少越晚接触越好。 现在是不是有人有借口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途径啊，对吧？这个东西跟书是一样的，它可以让他们学习吗？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哎，人家这个小姑娘她妈妈怎么说的？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让她父亲自编教材。来帮助他学习和记忆， 这真的是一对非常非常用心的父母，值得学习。 嗯， 很多父母都做不到，我自己也很惭愧。 嗯， 就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咱们因为自己工作比较忙嘛， 嗯， 回去很累，不想说话，不想没有时间和精力陪孩子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电子的屏幕， 嗯， 他就会安静下来。 嗯，这个其实也是借口。 真的，确实是， 你知道，言传身教，你自己天天盯着， 对， 你让他不看， 对， 你说得通吗？说得过去吗？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 回家就先把电子设备全部收了， 真的 自己一回家就 应该在家门口装一个篮子，专门来回收电子用品。 我去你们家门口拿东西去。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Time is going by, I'm only getting older, middle of the night, it's only getting colder.Are you cold out there too? My room is big enough for the both of us. So won't you come around, help me fill it up? 'Cause I'm sitting here in all this space. Why don't you come?And show your face.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find someone to love. One of these days, I'll find you if I don't give up. Time is going by, I'm only getting older. Middle of the night, it's only getting colder.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

燃爆八月，全包圆八幺八，年终大促，继两周年品牌盛典强势来袭！一重礼，普通坐便升级智能卫浴； 二重礼，健康好礼纳米净水机； 三重礼，全屋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 四重礼，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周末五重礼，逢周末再送空调加烟机灶具。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八幺八包的更多。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八幺八品质更佳。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壮阔东方潮，奋